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上水的大头岭回旋处一带就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咁最主要咧都系慢线咧就比较繁忙，龙尾喺白石角对出。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坏车，啱啱拖走咗啊！咁虽然坏车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嘅，咁都系排到去美松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实好多糖，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终审法院就住丁权咧裁定咧丁屋政策合法合宪。乡议局当然委员林国昌： 边场官司都唔应该打嘅，合法传统权益就基本法四十条保护，不嬲都系咁行开。 本土研究社嘅成员黄少雄啊， 判词入面咧写得好清楚，政府有全面嘅权力决定丁屋申请批或者唔批。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 人生可发相识，遇紧欢欣。 不如一齐听一下饰演乔一成嘅内地演员白宇点样介绍佢嘅角色。 作为乔家大哥，我就是弟弟和妹妹们的保护伞，天天看乔家的儿女。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八三零 Facebook 专页。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1月12日 M 家博物馆今日起开放参观，首年免费入场。 第二代美国队长马俊文煽动分裂国家罪成，判囚5年9个月。 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再升，一般申请者要等5.9年。 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中共20大明年下半年召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嚟到11月12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哋收听收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同大家讲下咧，呢个第三针嘅新冠疫苗啦，寻日就开始打针噶啦，咁啊有而家条数咧就系16,825人咧系寻日咧系打针啦，有60%咧就系拣伏必泰嘅，即系1萬人多少少啦，咁大概有40%咧就系拣科兴嘅，6,000多人啦，咁第三针嘅打针嘅情况咧，都见到某一啲嘅接种中心咧出现咗一啲人龙啊，其中好似见到提供伏必泰疫苗嘅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嘅接种中心咧，喺寻日下昼咧，系一度有超过100人排队啦。咁啊，见到有报章亦都提到喺屯门嘅友爱体育馆啦，朝早就话已经有咧系大概几百人咧喺门外咧系排队打针噶咯。见到有啲长者都批评人流太多咁。嗱，讲翻今次咧打第三针嘅一啲优先群组啦，包括一啲免疫力弱嘅人士啦。另外咧就系已经打咗两针科兴或者伏必泰咁，并且一啲高感染风险嘅人，好似系年满60岁长者啊、医护啊、长期病患或者工作环境喺较高暴露风险呢一啲嘅员工，咁啊可以叫做系优先打第三针嘅群组嘅。会唔会你都系属于优先群组咧？会唔会寻日已经系率先去打针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就系营运官涌体育馆嘅疫苗接种中心医务总监郭宝贤，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郭宝贤，讲下你哋寻日中心嗰个情况啊，有冇排队啊，或者多人多唔多人啊？嗰个情况系 寻日就当然多翻啦，因为系第一日打呢个叫第三针，咁咧就大家知道喺第三针之前咧，就我哋每天嗰个打针人数咧就跌到好低嘅，200-300度，咁系因为都可能即系冇打针嗰啲已经可能即系好难叫佢打针。一到有第三針咧，就即刻個數字咧就上升到過1,000多啦。 咁啊，我相信一大部分嚟诶，寻日打针嘅都系属于叫做打第三针嘅人士嘅。咁啊，属于刚才主持讲嗰、那个即系叫做优先群组啦，包括两种人啦，一种系有啲疾病或者食紧啲药令到佢身体免疫力弱嗰啲人士啦。另外就系较高暴露呢个 COVID 风险嘅人士啦。 嗯，边啲多啲咧？属于叫长者多啲定系边？ 第二类多啲嘅，即系属于叫做高暴露风险人士。包括主要啦，就系叫做即系长者啦，年岁超过60，或者系啲佢个职业方面系容易接触嘅，包括医护啊，或者系跨境司机啊，即系嗰类嘅人士，嗰啲系占多数嘅。 OK， 嗱，寻日我见都有一啲中心出现啲人龙啦，喺个门口嗰度，个原因系因为佢哋系冇预约嚟攞即日抽，咁所以冇遇到咁多人，最终就要排队，定系啲咩原因咧？ 就我唔系啊，寻日嚟打针嗰啲咧，其实。絕大部分其實已經是預約的，咁喺我哋個數裏面已經有啦。咁預約的當然我哋是偏時間啦。咁佢點解會一早有人龍呢？因為我哋大家知道係而家接種中心係10點鐘開始嘅，10點至到晚上6點嘅。咁10點前未開之前咧，就有啲人士可能心急啦，就已經9點鬆啲啊，九點半到已經走嚟排隊，咁所以有一條人龍嘅。咁我哋都知道，即係大家有時排隊辛苦啦。咁我哋啲同事翻工之後咧，已經其實陸續咧就讓一啲可能係年紀較大嗰啲咧，就先係入咗去等候啦咁樣。咁所以人龍係有嘅，但係就亦都唔係話太離譜、太誇張啦。咁都一開始打，咁我哋已經係差唔多叫做全速打噶啦。咁變咗就嗰個人龍都消化得好快。头一个钟个零钟已经见唔到人龙。 嗯，即系你哋嗰个情况就系朝早净系出现人龙啦。我见有啲中心系下昼都出现嘅，或者呢、這个情况有冇喺你哋嗰度出现？ 朝早同下昼咧，其实因为分咗两个时段。 嗯， 中午有一个即系 lunch time 啦 ，lunch time 之后又系开始噶嘛。开始前如果有人系早咗嚟咧，因为嗰个地方咧就系、是、中间系大清洗嘅。 嗯。 所以就唔能夠讓人哋排隊入去，咁變咗佢如果早咗嚟咧，佢係需要排隊咯。 嗯，我見個流程係點啊？即係嚟到又冇話分第三針嘅排一條，咁啊本身打開第一二針嗰啲排一條，定係都係一次過？ 亦都冇需要喺外邊嚟嘅時候，佢所謂排隊，因為人啱啱一齊到咁排隊嘅啫。咁因為我哋都編配咗時間嘅，咁其實就陸續就如果入場，咁就一二三針咧都係同時間。一齊噶啦，因為佢係預約咗時間啊嘛。咁、入到去之後咧，我哋打針區我哋有分開，因為第三針有啲特別要求啦，除咗特別嘅指定嘅群組人士啊嘛。咁可能有啲資料我哋要核對啊咁樣。佢係咪真係有啲咩疾病啊，或者咩有冇個醫生證明書啊咁嗰啲啦嚇。咁或者係佢個職業方面有冇個即係證據話佢係。即系高风险群组啊咁样，咁我要 check 咗嗰啲咧，因为要惊住即系有二针又冇咁需要噶嘛，咁变咗我哋有入边有分开咗有十零个接种站嘅，咁编咗几个系专门打第三针，咁嗰啲即系接种嘅护士佢就清晰啦，佢嚟到打第三针，我哋就会好清楚咁即系知道嗰啲资料问清楚晒咁先至打，咁就变咗唔会有啲混乱出现。 郭寶賢，我想問咧，你哋而家每日係可以個額係打到幾多？尋日嗰個情況連埋第三針多咗人嚟啦，你都提到係去到滿曬你哋嗰、那個容量未嘅咧？或者你預計嚟緊幾日嘅反應又點咧？ 嗱，成個中心嘅容量咧，照我哋過往嗰經驗咧，就可以去到二千多針嘅，二千四、二千五嘅，因為當其時係由八至八咁樣開放嘅，咁而是因為個時間我縮短咗啦。咁就少咗四个钟嘅，咁所以我哋嗰、那个即系、就是、容纳量系当然少咗，因为每个钟都系打翻咁多针啫嘛，最多。咁变咗系千多针啦，可能系如果满额嘅时候系千五、千六嘅时候。咁但系寻日都嚟到最后咧，加埋晒有千三针到嘅。咁我睇下今日个预约数字咧，都去到千五针啦。咁差唔多，我谂系嚟到我哋接种嘅差唔多容量嗰、那个。嗰、那個顶峰嗰度㗎。咁但係就唔使驚嘅，因為呢 就一路打落去噶嘛。咁如果需要接种人士，佢按住佢嘅时间，因为第三针咧就需要咧就第二针之后六个月先至开始可以打。咁就唔係話一定指定第六個月嗰日嘅，咁變咗一路可以延長落去都得，咁所以冇話即係話太耐啦，唔啱打啦，唔會，咁所以按住佢哋適合嘅時間，佢有空檔嘅位置就約，咁一路我諗相信都能夠好順利咁打落去嘅。 OK， 因為而家係打六第二針之後六個月嗰啲人士咧，其實講緊喺第四個月，即係今年四月。或以前打第二針嘅人士嚟嘅，咁變咗係一路落去，咁譬如第五個月啦、第六個月一路落咯，咁變咗唔會話即係擁埋一齊咁樣。我相信我哋而家個安排都能夠應付得到。 OK， 好啊，唔該曬郭寶賢，多謝你同我哋傾到呢度。郭寶賢係官涌體育館疫苗接種中心嘅醫務總監嚟嘅，又聽大家嘅電話，我見到蔡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 係請講。 我琴日打完科興疫苗嘅。 邊個中心啊？你去？ 沙田元和体育馆， 个情况点啊？ 好混乱，好混乱嘅。我咧就上个礼拜预约嘅，预约咗10:30嘅。咁佢我就早咗到10:12到啦。咁佢又分第一针、第二针、第三针同埋即场。咁啲阿婆阿公咧，即系啲街坊嚟嘅，我哋系咁啊，贪得意又喺度排。但打针嘅人系嗰十几格嘅啫嘛，咁即系好混乱，做唔切噶，完全做唔切噶，唔好玩即场住啦，俾啲人有需要打咗先啦。我长期病患者，我打咗7个几月。 所以你觉得应该全部预约晒就反而好啲？ 唔系全部预约晒，因为佢而家咧改咗个时间，变咗10:00。以前8:00可以疏通咗啲公公婆婆饮完茶嚟趁热闹啊嘛。佢有时突然间即兴嘅就好多系即兴噶。 系咯，所以就话系咪应该预约咗好啲咯？你话？ 是啊，但是你哋政府是希望多啲长者打，我哋都是希望啊，同埋12岁以下嗰啲，我哋打咗冇，即系唔系冇用，有用，但系你身边仲有100几十万系冇打噶，你明唔明啊？一个可以传好多个噶嘛，你哋话变咗病毒系咪先？我成日听嘅。 点解你较早前系未打嘅？我想知 道。我较早前做咩？ 你讲紧你第三针啊？你而家打第三针定系你未打一二针？ 第三。 OK。寻日你见到个人龙长唔长咧？整体嚟讲又？ 第三针、第二针咧，我谂佢预约咗啊。OK。就30至60人啦。咁样咯，就排咗3个字，入去坐就坐咗7个字，打就1分钟，再坐30分钟咯。但我第二针咧，由打到走咧，都系35分钟啫嘛。咁啊，跟住佢又放啲第一针嘅，跟住又放啲即场嘅，但系嗰度咧得16格嘅啫。咁你谂下等几耐啊？即系好逼啊，有距离嘅，但系即系一望入去120至200人咁，真系好逼啊！觉得有局咧。 整体周围啲人咧，即系合唔合作啊？或者会唔会都 合作？但系咧就嚟到嗰个姐姐打针，即系个护士打针嗰度咧，坐去佢房门噶嘛。嗰度佢先放10几20人企喺度等噶嘛，嗰度都冇乜人理嘅，但系好难做到社交距离嘅， 因为太多人啊嘛，听你讲系嘛？ 唔系太多人，因为佢流水式啊，你行前我行前，你行前我行前，我又唔系数学专家，我边度知一米啊3尺啊，我唔系坐住噶嘛，系咪先？即系有啲人系咁嘈交过咯。喂，你唔好行咁埋啊！咁，但系佢系要向前噶嘛，佢准备去个房坐喺度等入去噶啦嘛，人哋出嚟就佢入去噶啦嘛。 OK， 即系嗰度又唔够职员啦，得一个。 明白，好啊，唔该晒蔡女士，佢讲到喺沙田寻日打第三针嗰个情况。仲有李生打上嚟，早晨。早晨，李生。 早晨，早晨。 系， 请讲。早晨，早晨。我系70岁嘅长者，我就喺呢个。上水嗰個龍心路嗰個體育館打嘅，咁但係我表達啲意見咧，就係咧，即係排隊度咧都幾混亂嘅。第一二針同埋即場即日湊嘅，佢都排埋一齊，咁啊已經有啲怨言喺度噶啦。咁跟住咧就即係又有啲人啊同啲職員拗。同埋出面呢就开始有太阳晒啦。咁我唔明白点解个体育馆入面有座位呀，唔俾啲人入去坐喺啲座位上面嗰度 啊，唔使喺外面风吹雨打，啲老人家， 嗯， 有啲冻拐杖啊，有啊冻拐杖啊，啲老人家又有嘅，啊， 等咗几耐啊？你最后你寻日， 我就系十点半走嘅，唔系十一点走嘅，我十点钟已经喺度排队噶啦，大约排到十一点三四个字先入到去。 但你是即日定是预约了的？应该就是即日 了。我上网预约了。 我上网预约了。都要排成个钟这样差不多。 是啊是啊是啊。即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安排得好一点啦。咁还有一样东西呢，我就赞赏入面的职员。他的态度很好，同埋解释得很清楚。 嗯， 就即是工作做得很好，这样东西呢我就赞赏。 OK， 好啊，唔该晒李先生嘅，都系讲到佢系打针嘅情况啦，佢就喺上水嗰边，不过佢就话即系第一针啊、第二针啊，同埋即日抽嗰啲咧，都系排埋一齐，都见到嘅情况就系一啲排队嘅老人家排得比较耐一啲啦，亦都要喺户外排啦，咁佢就话点解唔可以入面排，咁有个咁嘅睇法嘅，呢个李先生嚟嘅，咁啊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先休息一阵。 股市升定跌，楼盘买定卖，外币投资边只好？问一问大师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十天线止赚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系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現在政府和內地一直都在談通關，之前有些消息說內地和國際航班在機場是否應該分開處理呢，不同人手等等，不同的櫃位等等呢，見到明報就是報導獲得一份是由機管局前日向機場營運商發出的內部通告，當中就說在下個禮拜一就會是落實的，講到就是機場一號客運大樓會分開處理內地和國際航班，新措施將會劃分處理往來內地航班的就會叫做綠區，往來非內地航班的即是一些國際航班就叫做橙區，每區都會有一個專責團隊去負責的，當時期間橙區即是國際航班那些就不可以入去綠區的，綠區即是內地航班那些的職員就是避免進入橙區，整個人手安排會不會都因為這樣而個彈性少了，或者整個安排又準備好未呢？請你一位嘉賓跟我們談一下，有機場空運員工協會總幹事柱漢松。柱漢松早晨。 是早晨，你好小生。 早晨，想問一下機管局而家都公布㗎啦，其實下星期一呢都會喺個禁區範圍分開內地同埋內地以外地區嘅一啲嘅航班去處理啦。你哋而家個準備或者收到消息幾耐，成個情況又係點呢？ 是，咁我哋都喺近期都收到嘅，咁就我哋工会呢亦都係就返呢个橙绿区嘅分隔工作呢啲措施呢，近日都分别都接触咗机管局同埋部分地层嘅公司嘅有关部门嘅，就呢样嘢去作出一个沟通。 嗯，有咩实际要去准备，譬如人手上面等等係要点样嘅？ 是，其实佢主要呢就係话基本局就要求即係各个营办商呢就成立一个专责嘅队伍啦，即係分开处理即係嚟自一个内地低风险嘅绿区啦，即係航班，咁同埋一啲国际线嘅航班呢就係橙区啦咁样。咁所以基本上呢就係话我哋嘅嗰个喺一号客运大楼禁区内工作嘅同事呢，就地勤同事呢可能就要分成两组人员咯，即系唔混合执勤嘅，即系其实应该系主要系呢个层次嘅。 有冇难度呢？即系本身可能一批人系混合地可以偏间嘅，大家分开两批，或者员工自己有冇唔同嘅睇法？可能有啲想做多啲内地航班，有啲想做多啲国际航班，有冇啲咁嘅情况嘅？ 系嗱，咁其实咧就当然啦，就员工当然有唔

清晨四点半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大自然之声。 在周华山、李嘉文、黄子薇、曾文通、方婷的带领之下， 放松身心，感受生命。 2021年11月12日 M 家博物馆今日起开放参观，首年免费入场。 第二代美国队长马俊文煽动分裂国家罪成，判囚5年9个月。 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再升，一般申请者要等5.9年。 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中共20大明年下半年召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在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在这里。讲到将内地和外地的航班分隔，机管局计划。机管局发言人就说，为了加强香港国际机场客运大楼的公众健康和安全预防措施，一号客运大楼禁区范围之内，抵港层和离港层将会分为往来内地以及是往来内地以外的地区两个区域去分隔一些的旅客和员工的。从事客运服务和航班处理的机场业务伙伴以及是服务承办商需成立专责小组去分别处理相关的航班。这个措施在11月15号生效，即是星期一，来紧的星期一就会生效。刚才都讲到了，即是说会分为两个区，一个叫产区，一个叫陆区。陆区就是处理内地的航班，产区就是内地以外的国际航班。就说省区的职员在当值期间就不可以进入陆区的。继续找回柱汉松跟我们谈。柱汉松就是机场空运员工协会总干事。早晨。 是，早晨，你好。 柱汉松，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你都说员工可能担心到一些收入有影响，因为譬如内地航班就是说没有那些即是少一些夜班机，所以少一些通宵津贴，刚才是不是类似这样讲法？ 是， 但我就想知道，其实而家分六区、分产区嗰啲员工系咪基本上每一日日清啊？即系我星期一系做六区，星期二可以做翻产区，星期三咪做翻六区，可唔可以咁样分嘅？其实 佢系由营办商去轮流安排执行执勤咯，即系呢个亦都可以咁样讲嘅，佢系轮流嘅，就唔系话你永远都系做产区，你永远都系做六区。 嗯，咁即系理论上嗰个收入问题又相对轻啲，可能。因为你其实大家可以分， 最主要就可能，但是同一日就不可以就话产区就不可以去陆区啊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都系要观察住关注紧呢个问题嘅。 嗯，另外啦，头先都提到啦，当值期间咧，即系譬如产区嘅职员唔可以入陆区啦，咁一啲嘅用嘅设施咧都系有分嘅，系咪话譬如更衣室有分啦，休息室有分啦，我见话啲食肆都分开两批去用嘅，系咪咁嘅情况？ 系，咁机管局咧就据我哋所知咧，机管局都系啦，即系都橙六区咁分，包括啲设施啦，你头先所提及嘅都有分隔嘅。咁当然使用设施咧，即系呢啲便利当然唔同于以往啦。不过就我哋都整体都要再睇下具体措施推行后，再观察住个情况咯。 嗯，难唔难分咧？但系譬如你咁样， 其实依家睇翻佢哋嘅计划就分咗噶啦，就难唔难分就睇下。嗰、那個得行嘅情況係點樣？咁我哋都要觀察住。咁當然整體咧，兩年疫情咧，我哋機場嘅員工都係我哋收入嘅寒冬期啦。咁員工都期望今次措施推行咗，可唔可以通到關？咁機場嘅業務復甦，咁可以改善到我哋員工嘅收入，起碼養到頭家嘛。都有呢啲期望嘅。 你覺得咁樣其實今次分處理內地同埋內地以外嘅航班分兩批人啦，其實實際個風險減到幾多咧？因為我想象就係佢哋當值期間唔可以即係跨區，譬如產區去陸區接觸啫。咁但其實佢哋放工期間呢班員工照理都可以有接觸嘅，其實要傳染都一樣有機會嘅，個風險可以減到幾多咧？你哋有冇譬如評估過諗過呢、這個？ 其實我哋就主要當然佢依家喺嗰個禁區內嘅工作咧，咁佢對針對高風險嘅航班咧，都有一啲叫做設施嘅，例如即係嗰個保護衣啊，或者係有一啲工作嘅指引啊，咁樣佢都會有嘅，咁盡量將啲風險減低啦。咁佢亦都據我哋所了解，機管局都會增加一啲叫做智能消毒嘅設施，咁希望啲公司都可以有提供到俾員工，即係上下班都可能進行一個即係清潔消毒啦。咁我哋工會咧，亦都喺見機管局嗰陣時都講咗，咁都希望佢哋會唔會喺閘口都增加一啲智能消毒設施，例如噴霧嗰啲啦。咁就可唔可以佢哋上嚟下班之後，咁佢哋都做一做消毒？咁呢啲問題。咁所以整體咧，即係嗰個上下班咧，即係共用即係乘車，咁呢啲問題我哋都同局方反映過嘅。 即係放工之後嗰啲員工接觸就冇得閒啦，這個就冇得閒制啦。事實上都係咪？ 係啦，暫 時。Okay.好啊，唔该晒，楚汉松，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楚汉松咧就系机场空运员工协会总干事嚟嘅，对于机场而家处理两批讲紧内地啦，同埋内地以外嘅航班，如果分两批嘅员工去做，你自己又点睇咧？会唔会你自己都系机场员工，或者好似头先楚汉松所讲，对于一啲收入都有啲顾虑，会唔会处理唔同航班个收入都有影响咧？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欢迎你打嚟啊！另外咧，琴日都有同大家讲到啦，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咧，喺访问嗰阵。都有提到啊，早前就话唯一令到香港或者全世界走出疫情困局咧，就系打齐两针或者三针啦，要接近100%嘅。就话如果做唔到咧，一开关咧就大件事，医管局嘅服务咧都会冧咁。咁啊，被问到啦，究竟点样令一啲而家未打针嘅人去出嚟打针咧？咁佢认为应该参考咧以色列啊，做一个叫疫苗通行证或者疫苗护照啦。咁以色列咧就系话佢讲法啊，以色列系所有人，如果你冇打够两至三针疫苗咧，系唔可以翻工。翻学去公共场所嘅，咁就话有呢一个疫苗通行证先至得。咁如果唔咁样做嘅话咧，就好多人都唔会打针嘅。咁对于呢个疫苗通行证或者疫苗护照嘅概念，都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喺规定要打针啦，同埋个人权利嘅选择，同埋有啲听众都提到关注到呢点嘅，当中系点样平衡嘅咧？咁电话旁边咧有世卫研究疫苗护照伦理工作小组成员之一，港大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总监何慧伦，早晨。 早晨啊！ 早晨，何慧伦，想问一下先，点睇啊？袁国勇教授呢一个疫苗护照嘅讲法，即系话未打够针，就唔可以去一啲地方，譬如翻工、翻学、去公众场所等等，可唔可取咧？呢个做法， 其实咧都系要睇佢点去进行咯。咁当然世卫咧嗰度就有一个伦理上一个框架啦。咁呢个框架入边咧就系要考虑一啲原则。所以咧喺原則上咧，其實咁一個方式係一個工具啦。咁你頭先咪講過，就係主要就係鼓勵人民去打疫苗啦，係咪？咁咁都係要考慮到會唔會對某些人會有啲傷害咯，係咪？咁所以咧，我哋主要就係要諗依個措施，如果係真係進行嘅話咧，係咪會得到一個個人自由啊，同埋社會利益嘅一個。合理公平的平衡啦。 讲到一啲权利公系咪公平平衡啦？头先你都考虑到系咪对某一啲人士嘅有啲伤害啦？我见你提到呢个字眼，譬如话唔俾啲人翻工翻学嘅，如果未打针，唔俾啲人去公众场所嘅，算唔算系一啲伤害？或者系呢一个程度上面又算唔算系太多定系点样咧？喺平衡成个社区感染嘅风险嘅时候？ 其实几个月之前呢，我哋就当然对呢啲新做嘅一啲疫苗就唔了解啦，但係依家睇咗数据之后呢，对一般人嚟讲呢，打疫苗嘅话係安全嘅。咁除非你底下真係有病啦，係咪？咁不如就讲返学啦。咁如果学生真係讲係有咩原因唔可以打疫苗嘅话呢，咁学校嘅责任呢就係睇下有冇例外囉。即是话如果唔打嘅话呢，係咪要每个星期啊去检验啊，咁睇下究竟有冇病毒啊。咁呢啲如果係咁进行嘅话，我觉得都係公平嘅。因为如果係依国人嘅角度嚟睇呢，我对社会都係有责任嘅。所以呢，如果係讲到公平平衡嘅话呢，都係要考虑一点。 即係有一啲嘅豁免嘅情況，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子，先講翻學就係話可唔可以唔打針做檢測咁樣。咁我舉個例子，譬如去公眾場所咁，唔打針係咪可以用一個檢測去代替？你覺得如果咁做嘅話，係可以接受嘅係咪？ 係啊，咁主要就係講睇下究竟係乜嘢活動啊，究竟係乜嘢地方咯。咁當然，如果係講嗰啲好似醫院嗰啲緊急處咁啊，咁呢啲地方咧就唔應該有咁嘅需求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係講下學校啊，嗰啲比較普通嗰啲地方咧，咁應該係冇咁。我諗，如果係真係有咁嘅措施，係合理嘅。 嗯，即係講到譬如唔俾公共場所，而家講公共場所都好多地方啦。先你講到譬如醫院係一樣啦，譬如簡單如商場、餐廳、運動場咁呢一類都係公共場所。你覺得唔同地方可以有唔同嘅限制，係咪咁嘅意思？ 係啦，就係咁嘅意思啦。 嗯，我想知啊，但系点样嘅程度先至叫做去到违反人权或者侵害人权去到过度嘅情况咧？或者喺香港而家嘅情况应用翻啦，而家嘅疫情嚟讲啦，又叫做清零啦，咁系咪真系要行到去限制人哋去唔可以去一啲地方，或者唔可以做一啲嘢，然后先即系用呢一个方法去鼓励去打针？其实点样去谂呢一样嘢咧？又 其实咧，我谂法律。就有咁嘅規定啦，咁其實咧，除非個政策或者係措施咧，真係好明顯冇合理基礎嘅話咧，咁先至係屬於係即係話同我哋法律上嘅要求係唔一致嘅咯。但係嘅話，除非你即係到咗呢個程度嘅話咧，我諗都係屬於係一個合理嘅一個措施啦。 嗯。你睇其他地方咧，提疫苗護照啦，譬如講緊以色列啦，或者譬如法國啊、意大利都係類似呢啲概念啦。佢哋嘅目標其實係點㗎？你有冇留意到？ 其實佢哋嘅目標咧，就係依家就係有一個即係話與呢個病毒共存嘅一個諗法咯，係咪？咁當然。因為有咁嘅諗法嘅話咧，就一直佢哋依啲國家都係好鼓勵佢哋嘅人民去打疫苗啊，所以你喺個以色列咧，咁佢哋嗰個疫苗打咗個程度就係比較高咯，係咪？全世界係比較高啲嘅，所以我哋都係要達到咁嘅目標，因為全世界依家咁嘅諗法就係要開始即時話開放噶啦，唔可以一直即係話閂住咁啦，係咪？所以如果全世界有咁嘅諗法嘅話，香港都係要需要考慮一點啦。 但香港似乎嘅方向又唔係咁嘅，即係譬如清零啊，通關就同內地通關先，幾時同外地咧？暫時都未有一個好明確嘅日子啊嘛。頭先你再講到話要與病毒共存，咁似乎我哋又唔係呢一個嘅狀態喎，諗住或者發展嘅方向都唔係咁。 其實咧，我就認為咧，我哋依家咁嘅措施，即是話清零嘅話咧，依個唔係長期嘅一個計劃嚟噶。咁主要嘅咧就係俾社會時間進行打疫苗呢個計劃咯。所以咧，尤其是依家如果全世界係有依家咁嘅諗法，係咪？因為唔似2003、2004年嗰陣時呢個疫情忽然間會消失。咁我哋依家睇情況咧，就呢個可能性係。是很低或者是一定不会是这样的，所以我是想现在真的要很鼓励人民去打疫苗。 我可不可以即简单理解为你觉得即疫苗护照和与病毒共存是一pair的一对的，即你有了疫苗护照令到大家呢即鼓励他们打針啦，個打針嘅率去到好高啦，咁就可以有能力處理與病毒共存呢一個狀態啦。因為就算感染到病毒嘅話咧，大家嗰個嘅重症啦或者死亡啦，都未必去到好重，係咪咁嘅意思咧？基本上係。 其實呢個護照咧就係一個工具咁啦。咁主要嘅諗法咧就係病毒咧就係共存啦，係咪？咁如果係要達到一個。能夠可以俾社會開放嘅話咧，咁一定要有一大部分喺社會嗰啲人咧，就已經打咗疫苗。 嗯，其實而家世衛咧有冇話針對疫苗護照有一個嘅立場嘅？ 其實冇有其實係冇一個好明顯嘅立場，因為社會主要擔心嘅係有好多國家其實嗰啲 比較窮嗰啲國家咧，就依家就係冇足夠嘅疫苗咯。所以雖然人想打都係冇機會打啦，當然同香港好唔一樣啦，係咪？咁我哋呢度就其實係有足夠疫苗嘅，所以就主要嘅就係睇下人民願唔願意咁去打疫苗咯。 嗯，所以喺香港呢個情況，你覺得要？即如果好似袁廣教授講，要用一個疫苗護照的方式去做，你覺得合唔合適？定係都係繼續用翻而家譬如鼓勵打針之前，譬如有啲獎勵啦，有啲嘅商界咧就提出一啲抽獎啊，或者即甚至啊喺商場去打針嘅時候，有啲人提供一啲嘅獎勵，好似派一啲獎品啊，呢一類係合適啲咧？你自己點睇咧？呢個？ 其實我係覺得袁教授所講嘅都唔係講唔合理嘅，咁頭先咪提到咯，因為我哋依家都係知道疫苗，一般疫苗同一般人嚟講咧係安全嘅，咁除非你真係底下有病嘅話咧，真係唔可以打嘅話，咁除非你係呢種人咧，但係個唔係嘅話咧，咁我就覺得應該去考慮打疫苗噶啦，咁當然袁教授講嘅呢個措施咧就係鼓勵人民。佢打咯，我谂应该唔会系讲强制人冇到呢个咁嘅程度啦，但系咧，主要咧就依家仲更加鼓励人去考虑打疫苗，系对社会系有一定嘅利益嘅。 嗯嗯嗯。但喺頭先講到話，即係與病毒共存同埋疫苗護照應該係同時出現嘅時候，而家即係政府都冇話個防疫策略要轉到去與病毒共存啦。咁其實係咪應該有一日啦？即係當有一日真係要去到同想同外國通關，而又係真係成個策略轉咗，先至係講提出一個叫疫苗護照，即係大家要有呢一個嘅資格打曬針先至可以去某一啲嘅公共場所等等，會更加有說服力啦，係咪咁？ 但系咧，我系觉得如果系疫苗接种计划咧，都系要时间进行嘅。你唔可以谂住我去开关嗰阵时咧，先至鼓励人民去打疫苗咯。咁嗰阵时都，我谂时间方面就唔足够噶啦。 OK， 好。另外我都想问啊，其实喺法律上面咧，即系基本法啦，都写明其实香港居民嘅人身自由系不受侵害嘅。咁喺法律上，如果要推呢一个嘅疫苗护照，有冇可能会备受挑战咧？从法律上嚟讲？ 當然所有人都可以挑戰啦，但係法庭咧就會考慮嗰幾點咯。頭先咪提到，如果你真係呢個政策真係好明顯係冇合理基礎嘅話，咁法庭先至會干涉，唔係嘅話，法庭係唔會干涉嘅。 嗯，以你所知，其他國家有冇推出呢一個疫苗護照嘅時候，啲市民都從法律嘅渠道係有挑戰過？ 嗯，暫時應該仲未有。 嗯嗯嗯。新加坡嚟講咧，佢係咪都有啲措施，又係話即係市民唔打針就唔准去某一啲嘅場所咁樣嘅，係咪有啲咁嘅情況嘅？ 都係有嘅。 嗯，呢個喺新加坡嚟講，有冇啲咩嘢借鏡香港係可以即係參考到啊？或者佢哋嘅經驗嚟講？ 其實新加坡咧，主要嘅就係喺疫苗爆發之前咧，嗰陣時咧，政府已經就係鼓勵人民啦，要做好準備啦。即使如果有疫苗嘅話，就要去打疫苗。咁當然同醫生咧配合得嗰度係好好啦，因為都係有以前嘅經驗咯。所以依家睇喺新加坡打咗疫苗啲人咧係比較多嘅。 嗯，所以整體嚟講，你覺得譬如喺推疫苗護照方面？在新加坡或者在新加坡和在香港市民的反應會不會有什麼不同呢？ 主要的就是要看人民接不接受。新加坡呢因為我是想一向對政府就是比較有大的信任，所以很願意去接受這樣的政策。 嗯 ,OK。好啊，唔該曬何慧倫啦，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好， 拜拜。 拜 拜。何慧倫咧就係世衛研究疫苗護照倫理工作小組嘅成員啦，亦都係港大醫學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總監嚟嘅。啱啱就係同何慧倫傾到有關於香港係咪可以推呢一個疫苗通行證或者疫苗護照嘅措施，有呢一個嘅通行證咁先至可以去好似教授嘅建議啦，去譬如去翻工翻學或者去一啲公共地方等等咧。你又點睇呢一個嘅諗法咧？18723111。电话旁边就有罗女士打上嚟，早晨。 喂， 早晨啊， 萧乐文啊， 系啊系啊，请讲。 你好啊，我咧就想讲啊，我琴日咧就去沙田元和路嗰度打第三针嘅。 嗯， 我今年系74岁。 係情況係點啊？ 情況相當好，同埋我頭先啱啱聽緊咧，有位女士講咧，佢話好混亂啊，成咁我下晝係三點鐘去到，我之前提早咗十五分鐘，我好欣賞所有嘅工作人員啦，同埋個安排係非常非常之滿意，我好榮幸我自己係一個香港嘅市民。佢哋嘅醫療佢安排真係相當好啊！你比制度嘅地方係冇呢啲咁嘅優惠嘅。咁同埋我亦都希望咧，我係一個長者，我希望我哋嘅長者自己都踴躍啲去打針啦，為自己就為屋企人，亦都唔好話即係講得咁偉大，係為個整個香港，係為自己嘅安全係要咁樣做。 Okay.但罗女士，我想知道你是即日丑定是预约去的寻日？ 我预约的，我本来是预约了今日的，但是因为我自己住在大埔啊，咁我咧就仲讲下，我开个 Google 咧揸车去，我惊住泊唔到车，我想要提早。原来佢嗰度有两个停车场，一个好近佢哋打针嘅地方，一个稍微远啲， 即系都方便啦，对于驾车人士 系好方便。 OK， 咁我咧就自己好心急，我就索性。泊咗去一个行五分钟嘅停车场，但系近佢隔篱嗰个停车场系非常之好啊，好近，啱啱行两都两步路就到啦。咁同埋我哋要排队咧， 排几耐咧？同埋我就想知 道。唔系太耐，系非常非常之好嘅个秩序。我哋希望咧，大家希望即系群策群力，唔好咁多抱怨啦、 OK， 好啊，唔该晒罗女士啊，都系讲到佢寻日打第三针嘅情况，咁佢都讲到自己七十几岁啦，一个长者啦，亦都讲到即系整体佢哋呢啲中心啊，嗰啲交通啊都系方便嘅咁。嗱，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3啲咧，讲到寻日开始咧系一啲优先群组可以打第三针嘅，你会唔会都寻日率先去打针咧？有呢个经验咧，打嚟1873一。 温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东方日报》报道。房委会昨日公布最新的公屋轮候册数字，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是 5.9 年，长者一人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是 3.8 年，两者分别创1999年以来的新高。有房委会委员预计，未来轮候数字只会高处未算高，看不到何时会有下降趋势。有评论就说，近期通胀压力加大，基层家庭和长者迟迟无法上楼，生活压力势必更大。东方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花旗银行昨日公布2021年第三季市民置业意向调查，结果显示，21至24岁嘅年轻一族置业兴趣最高，首次平均年龄系31岁。而近十年成功置业嘅受访者，接近70%表示得到家人资助，资助金额由10年前平均50万大增2.7倍，去到186万。有学者坦言，香港买楼甚艰难，现时年轻人置业。几乎都指望父母俾钱。商报报道， 明报报道，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下个星期一将会开会，讨论降低科兴疫苗接种年龄下限到3岁嘅申请。政府暂时未收到喺下调伏必泰接种年龄嘅申请。提倡仿效以色列推出疫苗通行证嘅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认同，如果下调接种年龄，相关学童应该全面接种。不过有小学校长就估计，学童家长或者会因为本港未有相关接种数据而担忧，保持观望态度。明报报道， 成报报道，机场管理局下星期一开始会在机场划分6区和橙区两个区域，以分隔不同地区抵港的旅客。当中橙区只是处理所有非往来中国内地的航班，旅客只可以在划分的区域范围内活动或者登机，期间不能够前往另一区域。成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免疫力弱以及高感染风险人士，昨日起可以接种第三针新冠疫苗。首日接种第三针的反应踊跃，多个接种中心都大排长龙。期间有市民不满中心未有做好分流，一度鼓噪。截至昨晚7点，有16000多人接种了第三针疫苗，其中10400多人接种伏必泰疫苗。特首林郑月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昨天早上就接种科兴疫苗。聂德权说，接种中心运作顺利，如果接种情况许可，是会尽早开放给已经接种了两剂科兴疫苗满6个月的人士接种第三针。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星期一到星期四在北京举行，并且通过全会公布。全会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会公布指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而大公报相关报道就提到，全会公布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自傲，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为推进依法治港自傲、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下了坚实基础。分别是文汇报和大公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说，公屋轮候时间再创新高，一般申请者平均增加到 5.9 年，长者都要 3.8 年，安居乐业仍然是痴人说梦。从根源来讲，增加土地供应最为迫切。政论话，香港地少人多，但系并非无地可用，任由公屋轮候策一再加厚，最终只会弄得天怒人怨，为如今已经系动荡不安嘅社会埋下不稳定嘅种子。东方日报政论。 大公报社评话，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咗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推动国家迈向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重大意义。社评说，对于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同样具有深远意义。香港各界需要深刻理解会议精神，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推动香港发展迈向新的台阶。大公报社评。 信报社评说，西九文化区 M 家博物馆今日开幕，由于部分馆藏曾经引起争议，主席唐英年强调，西九专业的策展团队会确保所有的展览合法。社评说，艺术十分主观，很多时候好像流年，爱的好爱，恨的极恨。例如有人质疑日本设计师的清友寿司吧其实是被废弃的旧装修。不过无论如何，艺术表达和创作自由必须要得到尊重，这个是 M 家博物馆开幕的意义所在。信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说，中国和美国出乎意料发表联合宣言，设立小组争取压制今后十年气候升温，为两国近年首项重大合作。社评说，美方为了保住环球龙头地位，相信仍然会频繁出招和中国竞争对抗。两国元首习近平和拜登即将举行的视像峰会，预料为双方渐次形成的竞合共存新常态勾勒出更多细节，亦都令到中美关系新模式更加明朗。经济日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咁而家车龙喺黄大仙中心。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黄大仙中心。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启福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环宇海湾。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日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在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和斜村。咁再提一提你啦，山顶道由于有工程进行，山顶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一段啦，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已经取消啊！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已经取消，但系重型嘅车辆咧仍然都系唔能够咧行头先我讲嘅路段啦，但系轻型同埋中型嘅车辆咧就可以行翻以上嘅路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11月12日 ，M 家博物馆今日起开放参观，首年免费入场。 第二代美国队长马俊文煽动分裂国家罪成，判囚5年9个月。 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再升，一般申请者要等5.9年。 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中共20大明年下半年召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有关于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数字有一个新的公布，就是22年来新高。房委会昨日公布这个数字，就是最新的公屋轮候时间，说截至今年第三季有超过25万宗的申请，一般申请者和长者一人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都不同的。以一般申请者来讲，就是说要轮候 5.9 年，另外长者一人申请者就要轮候 3.8 年，两个都是99年三月底以来最高的。咁见到房委会有解释，就话由于唔少咧获编配嘅申请者咧都系轮候咗好耐噶啦，咁佢哋嘅轮候时间咧，所以就会反映喺最新嘅平均轮候时间入面。咁啊，公屋联会我见到有委员咧都系预计啊，公屋联会嘅招国伟咧佢都预计咧就话出年。年中一般嗰个嘅申请轮候时间咧，或者会再高啲，去到6.3年添咁啊。对于一班即系轮紧公屋嘅人，有几留意咧？除咗讲紧公屋嚟讲，即系早前公布嘅贫穷数据，都睇到某啲区嘅贫穷情况咧，都系比较严重一啲嘅。都想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观塘劏房居民关注组组织者陈永彤，早晨。 早晨啊，主持。 早晨，陈永彤，点睇而家话一般申请者嚟讲啦，嗰个公屋轮候时间去到5.9年呢一个情况啊，点睇呢个数字啊？ 系佢系即系轮候公屋嘅时间就越嚟越长啦。其实讲紧呢个数字都系平均数字，即系讲我哋见到啲街坊咧，即系轮候公屋嘅时间已经去到可能6年几、7年几以上都未轮到公屋啦。咁但系即系都见到就系政府成日都话会解决呢个房屋问题，又关心即系劏房问题。咁但系我就见唔到佢即系有即系加快去兴建公屋嘅决心啦。咁令到好多街坊都仲住紧喺劏房度，即系要面对一啲好恶劣嘅环境啊咁样。咁亦都之前其实都即系见到局长继续都即系陳凡咧，咁就繼續講啦，咁就話其實可能6年後佢先可以見到有即係輪候公屋嘅時間會縮短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哋啲街坊都即係覺得，喂，6年後咁其實已經換咗屆啦，咁其實係咪真係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咧？佢有冇即係加大個決心去做咧？咁我哋就未見到，咁所以其實。越嚟越长嘅时候都好失望咯，街坊会觉得。 讲紧6年之后，或者见到招国伟啦，亦都系房委会委员啦，都提到话可能2026或者2027年之后嘅5年先至会舒缓到成个轮候时间，可能都真系会实际啲呢个情况。譬如怎睇数字啦，2021、2022就落成嘅公屋量系29,000左右，咁啊2223啦，2324其实都系得10,000几个嘅啫。即系呢一个情况，其实可能真系要6年嘅，真系一个实况嚟嘅。 都系啊，咁同埋就系你都见到就系申请嘅人都越嚟越多，即系讲紧都成即系啱啱讲有25万宗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呢一啲嘅即系房屋嘅供应系咪真系能够满足到而家轮候晒嘅人咧？我谂都因为会越嚟越增加噶嘛个数字，咁所以其实都未必系能够完全去解决到呢个问题咯。咁因为见到佢即系即系出租公屋嘅即系数量其实都。唔算話增加好多，亦都可能分咗俾一啲係去興建綠置居嘅，又或者係即係居屋咁樣嘅。咁所以其實都冇一個即係即係一個數量俾到街坊知，其實出租公屋嘅即係分佈又係幾多咧咁樣。 嗯，以你了解頭先你都係即係觀塘劏房居民嗰邊嘅關注組嘅朋友啦。咁你自己了解觀塘嗰邊嘅劏房户係咪大部分其實都係申請咗公屋噶啦都？ 大部分嘅街坊都申请咗公屋嘅，亦都即係排好耐啦，即係啱啱都讲咗，可能6、7年都未必排到上公屋咁样啦，係啦。 嗰、那个环境点呢，佢哋而家住嗰个环境。因为我见啦，因为我就想结合埋，因为贫穷嘅数据就见到话，其实喺政策介入之前呢，观塘区嗰个贫穷率呢係排第一嘅。咁而家即係㓥房户，大家都会估计到佢哋生活环境未必太好啦。咁佢哋喺冇公屋嘅情况之下，嗰个居住环境系点？ 其实冇公屋底下，其实佢哋就即系租金又贵啦。即系我哋讲紧可能租一个劏房，100尺左右，讲紧都要5000几蚊以上，甚至有啲街坊住紧一啲7000蚊嘅劏房咁样。咁所以佢哋面对贵租，但系个环境亦都好细啊。即系讲紧平均系即系都系住紧100尺，咁甚至乎有啲街坊啊，宁愿个租金平啲，住啲50-60尺嘅单位，但系就面对。即係環境惡劣，可能係上床下廚啊，或者廚廁共室啊等等嘅問題。咁呢啲都嚴重，即係影響到可能小朋友嘅發展啊，又或者一啲身體健康嘅問題啊咁樣。 嗱，先都講到啦，觀塘區喺政策介入之前咧，就係、是、貧窮率咧係咁多區入邊係第一嘅。原因係咩咧？係人口老化特別多長者，定係嗰度嘅劏房特別多啊？定係點咧？因為另外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就係、是、喺政策介入之後啊，即係有嗰啲恆常啊、非恆常現金啊等等嗰啲之後咧。觀塘區的貧窮率是跌到係咁多區入邊其中一個最低嘅，跌到係得5.5%嘅啫。即係點解會咁咧？你哋觀察又？ 我見到咧，就係其實佢今年咧，其實嗰個貧窮率嗰個報告咧，就計埋公屋去介入咗之後咧，其實就係減少咗個貧窮率噶嘛。咁但係其實觀塘區就正正即係公屋數量比較多啦，可能佢咁樣一介，即、就、係、是、見到介入後咧，其實就減少個貧窮率好似好多咁樣。咁但系咧，其實呢啲都唔係一啲實質增加收入嘅，即、就、係、是、一啲嘅支援啊咁樣。咁所以就我諗佢呢個位咧就會變咗好似誇大咗一個即係、就是、扶貧嘅力度咁樣。咁但係就即係、就是、見到其實觀塘區咧嘅失業率咧係即係貧窮住户入面係比一般地區高嘅，講緊係40%咁樣。咁同時就係在職貧窮咧都係俾人即係、就是、比較誇張一個數字咁樣。咁就。即係見到就係其實喺呢一度嚟講，其實即係政府啦，對於即係嗰個即係就業嗰個失業嘅問題，其實佢有幾多嘅支援喺入邊咧咁樣。咁呢一個我覺得佢都唔夠力度咁樣嘅，因為其實講緊即係我哋講咗好耐，即係失業援助金啊，其實佢而家都冇啦咁樣。咁同時就係而家在職家庭津貼等等呢啲都係要同工時嘅掛鈎，咁但係就而家就失業啊，或者係工作。時間不足的時候咧，咁其實呢一啲佢係咪應該都要降低翻一啲嘅工時嘅要求咧？亦都可能增加翻一啲嘅津貼嘅額，先可以真係保障到街坊咁樣啦。 OK， 好啊，唔該曬陳永彤，好詳細講咗即係而家一啲劏房居民啦，或者一啲觀塘區嘅基層人士面對嘅情況，希望可以點樣幫到佢哋嘅。陳永彤咧就係觀塘劏房居民關注組組織者，你自己有冇關心到公屋輪候時間咧？頭先講到啦，一般申請者嚟講咧，已經去到5.9年啦，呢個係截至九月底嗰個嘅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嗰個數嚟嘅。會唔會你都排緊公屋咧？講下你嘅睇法。另外講到觀塘區，就係講到喺政策介入之前咧，都係貧窮率喺18區入邊咧係最高嘅，会唔会你都系当区居民观察到嗰个情况系点咧？1872311，先休息一阵。 喺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佢哋冇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同埋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系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有一间嘅保险公司咧，通知的士业界咧，佢哋就唔再承接新单啦。的士车行车主协会吴坤成， 每个月咧有300部新车，佢突然之间保险公司肯承保嘅时候，佢哋全部就搁置晒喺度啦。 张先生， 我都系的士司机嚟嘅，试过一单交通意外，另外一个司机咧揾啲包楼诉讼 claim 咗我哋40几万。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一个长者非常之关心，尤其是一啲基层嘅长者可能特别关心嘅议题，就系关于医疗券啊。咁而家咧，每名嘅合资格长者啦，年满65岁咧，讲紧有效身份证等等啦，咁就可以攞到每年嘅医疗券金额就系2000蚊啦。咁啊，医疗券嘅累积金额上限咧就系到8000蚊嘅。见到咧，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喺接受《星岛日报》嘅专访嘅时候啦，都提到咧，就话喺 本屆政府完結之前咧，會推出一個基層醫療藍圖，希望在而家嘅地區康健中心啊，同埋其他嘅醫療基層醫療服務產生咧啲嘅協同效應，希望扭轉而家咧重治療輕預防嘅局面。咁另外都提到咧，就係話醫療券好重要啦。咁啊，但係而家好多長者咧都唔係好識得用嘅，咁就話正檢討規範化醫療券。咁啊，其中都提到話，除咗鼓勵長者用嚟做定期身體檢查之外，另一個研究方向就是將醫療券用在地區康健中心的服務，那些醫療人員就按住長者的需要度身訂造一些用的方案，更加針對處理他們的健康問題。如果真的在地區康健中心做一些度身訂造一些長者或者一些身體檢查情況，用到醫療券的情況又如何呢？電話旁邊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偉橋，早晨。 早晨，小乐文。 早晨，连伟桥，点睇啊？陈肇始局长讲到话规范化医疗券啦，定期即系俾一啲长者做一啲健康检查，咁样更加有效咁去用。点睇呢个做法咧？ 其实绝对有需要啦，因为见到即系医疗券都做咗十几年啦，咁但系俾咗啲钱出嚟，咁好多长者其实都唔识用嘅。咁因为其实涉及到去到65岁之后嗰啲医疗需要都几复杂嘅，即系每个人就算你话去做身体检查。其实唔同嘅身体状况又要检查唔同嘅嘢，咁或者其实唔同嘅病，其实唔系净系揾医生嘅，可能要揾物理治疗师啊、护士啊、职业治疗师啊，咁其实都几复杂噶。咁政府就即系开咗张支票俾长者用医疗券，咁但系又冇教大家点样用，咁结果而家即系政府冇教大家点用，大家又唔识用咧，咁啊交咗俾啲即系无良嘅商人咯，咁所以成日都有啲。譬如话去药房俾人氹咗买啲花胶啊，或者啲即係好贵嘅中药啊，咁其实即係我觉得政府都一路有个责任去即係教返长者点样善用啲资源囉。 所谓善用医疗券，其实有几多长者而家係会用医疗券嚟做健康检查嘅呢？你觉得日后系咪有需要譬如限住医疗券有一部分呢係要用嚟做健康检查，使唔使做到咁样？ 其实而家个都有数字嘅，即系用喺健康检查嗰啲金额咧，就即系一两成左右。咁其实做唔到个原意啦，本身都系想做预防噶嘛。咁我觉得如果即系要改善翻个计划咧，即系用地区康健中心，即系可能有啲医护人员啦，可能系护士啦，就度身订做一啲方案，即系教下每个长者，如果有呢啲病呢啲病，咁啊应该点样用医疗券咧？咁呢个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咧，就其实而家嗰个康健中心啲会员数啊，即系每一区可能都系万几人，都即系尤其是新嘅两个康健中心，其实都仲未揾够会员。咁你话如果可以教长者用医疗券，咁其实服务都几多人咧？咁另外就系、是、即系如果系要度身订咗啲方案嘅时候，会唔会有啲诱因咧？即系举个例，如果你系透过康健中心，即系。政府嘅医护人员去教你用啲医疗券嘅，会唔会有啲转介嘅折扣呢？咁如果唔系冇诱因嘅话，咁大家又睇唔到，大家会突然间好踊跃去揾一个，可能系揾个护士帮你用医疗券咯。 即系你另外我就想问啦，头先你话即系啲会员喺社区地区康健中心系比较少啊，即系而家有两个啦，我见到葵青有个地区康健中心啦，2019年开始做嘅，深水埗有一个2021年六月开始做嘅，点解会咁少人去做会员咧？个问题系啲咩咧？ 我谂个基层医疗个文化一路都唔系好强嘅，咁老实讲，即系如果一个长者冇病冇痛。佢突然间会好想去令自己健康啲，去做好多检查，去做好多护理嘅工作呢就好少嘅。好多时都係有事先至去求医。咁所以地区康健中心佢而家係做呢啲健康嘅嘢嘅时候，係好需要同一係同医一係同社去合作。即係同医合作，就譬如係医生会转介啦，即係可能你去睇个伤风感冒咳嘅啫，或者你係高血压嘅去复诊。咁醫生就轉介，唔係你都要做多啲健康嘅嘢，咁佢哋先會去啦。咁一係就同社合作，即係可能佢參加一啲長者中心或者係其他社福嘅機構嘅時候，社福機構都會組織佢哋有系統咁樣去做啲身體檢查。即係你話純粹又冇醫嘅合作，又冇社嘅合作，純粹大家突然間好想去身體檢查咧，就好少見。 而家其實地區康健中心係做唔做到呢啲身體檢查，定係都要轉介俾其他醫生做？ 其实而家有啲基本嘅检查，即係由护士做嘅。咁如果揾到啲高危个案呢，就会转介俾医生再检验。但係始终个参与率都系唔够高。 咁我見到就咁康健中心開幕咗兩個新嘅，其實去揾會員都好困難咯。 嗯嗯嗯嗯。而家整體你覺得，譬如啲長者通常用醫療券個考慮係啲咩咧？會唔會都好驚話用曬啊嗰啲咁嘅情況？ 其實一嚟個金額係唔夠嘅，因為好多項目其實即係醫療系統係唔包啦，譬如牙科啦。咁其實你整個假牙或者你摸兩隻牙咁已經冇曬㗎啦。咁同埋好多長期，譬如腰酸背痛啊，咁可能針灸啊，咁你針幾次就冇曬。咁所以個金額其實一嚟又唔夠啦，二嚟嗰啲配套其實都好唔足夠。即係就算你睇到譬如政府嘅宣傳，你真係好聽話啦，就想去做身體檢查啦。咁但係你而家喺個網上高，其實係搜尋唔到醫療券點樣做身體檢查。佢而家嗰個衛生署個系統咧，就搜尋到醫生個名。咁譬如我想搜尋身體檢查啦，或者我想睇某個專科嘅，我想睇耳鼻喉科嘅，咁我都揾唔到邊個係耳鼻喉醫生。咁變咗其實啲配套唔夠，亦都冇啲專業人員去教佢點用嘅時候，其實而家可能就擺咗喺度。或者是再差啲就被人呃咗。 OK， 好，明白。唔该晒，连伟桥同你倾到呢度。连伟桥系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讲到头先啲长者可能用医疗券有一啲嘅问题啦，唔清楚究竟点用啦，或者日后系咪有一啲嘅地区康健中心嘅医护人员可以按长者需要，好似局长所讲，度身订做一啲用嘅方案咧，咁佢都有一啲嘅考虑，系咪可以直情嘅转介咧，直接做一啲咁？连伟桥嘅睇法嚟嘅。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陈小姐，早晨。 早晨啊，主持早晨，嘉宾系啊，咁啊，讲疫苗护照嗰度咧，得罪讲句，因为我就觉得袁国勇咧，佢真系讲啲说话就真系好唔啱听。第一，我哋唔打疫苗咧，唔代表反政府，而系因为真系担心疫苗嘅副作用，定个身体状况有个情况咁样样啦。咁同埋我哋而家，譬如话政府而家都话，唔知佢哋系咪一个礼拜一检啊？我都唔知道，因为我哋自己私人公司都会叫我哋一个礼拜一检噶啦，已经。咁其实我觉得我哋已经系做足咗一啲嘅公民责任啦，系我自己自费啦，咁样。咁已經係保，即係已經保障到係一個狀況啦，係咪？咁同埋，就算你打咗疫苗嘅話，都會係被感染噶嘛。咁其實喺我哋嚟講，我哋做檢測啲，被其實係仲安全咯，即係比即係起碼我哋係肯定冇受到呢個感染啊嘛。咁係啦，依個係我最強調係呢樣嘢咯。咁同埋就話而家啲醫生咧，即係好難會寫一啲就話你嘅身體狀況，因為大家好多隱性嘅嘢都唔知啊。咁同埋自己啲狀況都唔清楚，所以係呢個論點咯。 嗯，但係你自己覺得會唔會鼓勵到一啲唔打嘅人變咗多個考慮，都會令到佢哋可能真係打咗好啲喎咁。疫苗護照 其實兩種情況嘅，第一種咧可能會鼓勵到啦，我覺得可能有機會鼓勵到啦。咁但第二就話有啲人可能會仲會可能有少少反感咯，佢咁樣講，譬如話你唔翻工，唔俾你翻工，唔俾你翻學，小朋友嘅。細細個你又唔知有啲咩副作用喎，咁你一定要人哋打喎，咁你咪係有個問題啦，係咪？即係喺呢個社會嚟講，你冇可能好似喂我要捉住人哋打針，咁你咪變咗好似係強權咁樣咯，你冇得自己選擇。好啦，唔翻學唔翻工， okay, 好啦，咁唔通你唔打就炒你咩？你唔翻工咪代表真係炒你，係咪？即係呢個大家係有個狀況。咁而家啲人生活啲咁艱難啦，哇！我唔打針你要炒我，咁呢個社會其實係咪有個問題喺度咧？ Okay, 即係呢個係一個狂想咯。好啦，如果你話唔入 時間差唔多啦，不過陳小姐，好，唔該你，唔該曬你，同你講到呢度啊，有關於疫苗護照嘅情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第三针新冠疫苗寻日开始接种，部分疫苗接种中心出现人龙。冠涌体育馆疫苗接种中心医务总监郭宝贤话：，寻日接种嘅人多咗，早前中心每日接种人数跌至200至300左右，寻日上升至过千，大部分系打第三针嘅优先群组，亦都有预约。郭宝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中心有分隔开接种第三针的人士，职员会问清楚接种人士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混乱。过往中心容量可以达到2000多针，寻日接种了1300针。由于中心在朝早10点开放，部分人提早到场，开放之后头一个钟头人龙已经消化，而今日有1500针的预约。

早晨，施乐文，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想你讲下刚才提到这个的公众意见调查，平等机会意识公众意见调查，其实是几时做啦？访问了几多人啦？咁样，可唔可以唔系第一次做嘅？同埋， 今次其实已经是第六次做噶啦。我哋每隔三至五年就做一次，即系好似把脉咁样啦。主要就了解一下公众对平等机会概念啊、反歧视嘅态度系点样啦。他哋眼中觉得呢啲情歧视嘅情况系咪严重啊？佢哋对平机会嘅工作嘅评价同埋有啲咩意见，我哋都想收集一下嘅。咁今次咧，我哋就喺今年嘅二月至四月咧，透过访问啦，就1001名15岁以上嘅即系香港嘅人士咧，就叫佢哋回应嘅。咁都得到佢哋一啲嘅意见啦。咁我哋见到头先你都话斋，佢哋觉得香港而家最普遍嘅咧就系年龄歧视。有由即係2012年嘅 41% 呢就升到 49.9%， 即係今次個結果係 49.9%， 覺得有呢個問題出現嘅。而至於話受訪者呢本身有冇曾經經歷過歧視呢，佢哋自己嘅感覺就覺得有 12.7% 嘅人都覺得我曾經俾人歧視過，係即係不同形式嘅都會試過嘅。 呢 12.7% 话自己受访嘅时候，过去一段时间俾人歧视咧，有冇再分佢哋遭受到边一类型嘅歧视？ 嗱，呢 12.7% 里边嘅人咧，就有 54.3% 咧就话自己曾经经历过年龄歧视嘅。其次嘅咧就系性别歧视，就系 20.8%。第三高嘅咧就系性骚扰嘅情况，16.2%嘅。 你哋点分析呢？即系最多都系仍然系年龄歧视。头先亦都讲到话，啲公众都觉得普遍香港都会有年龄歧视嘅出现啦。咁，但系而家最得意就系年龄歧视本身就冇一个嘅反歧视法例去涵盖到噶嘛。 呢、這个正正就系问题所在，因为未有法例咧，即系换句话讲，咩叫年龄歧视呢？纯粹系佢哋主观嘅一啲睇法嚟嘅。咁但系当然啦，佢哋感觉到被歧视咧，都系有参考嘅作用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建議政府咧，就住呢方面咧，就如果真係有需要嘅話，可以做一啲比較大型啲同埋比較針對性啲嘅研究咧，了解即係深入了解呢個問題係咪需要透過其他嘅手段，譬如立法去做一啲功夫啦。 你哋會唔會即係都覺得有需要推動即係我見到你第一步就係做一啲諮詢先啦。其實你哋再下一步係咪都係個目標係想喺年齡歧視有一個嘅反歧視法例嗰度涵蓋到嘅？ 其实这个每三年一检的一个即是把脉呢就不是一个针对性的研究啦，同埋个数据亦都不够大的。咁只不过见到方向性的东西的。咁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呢，可能真的要做一些大型啲的研究先看得到的。咁因为现在四条反歧视条例呢都没有即是包括到年龄这样东西啦。这个亦都不是平机会主要的工作范围来的。咁所以我们未必有资源做这样东西。所以我们是建议政府去想一想的。 另外我见你哋有做到一个即係了解即係啲嘅受访者反歧视嘅态度嘅，係咪有一啲嘅数据可以同大家讲下呢个？ 冇错，其实我哋就睇下佢哋即係对一啲反歧视嘅态度，我哋用十条问题啦，就讲一啲情景性嘅问题。譬如话一啲男人佢喺屋企度做家务，咁会唔会係冇咗男子气概呀？又或者问下譬如话一个残疾人士，他在工作场所是不是应该要有同工同酬的待遇啊？咁有正有反的。咁我哋咧就透过呢十条问题咧，就系将佢哋嗰啲分数咧就变咗一个指标。咁譬如以100分为满分啦，咁样。咁我哋见到咧，其实都个分数几高嘅香港人就大概系60.3分，即系六点三分啦，系啦。 即系都相对系倾向支持反歧视嘅态度。 系啦，个价值观嘅系啦，冇错。 但我见喺某一啲范畴，譬如残疾歧视嗰方面，系咪啲受访者对于反歧视个态度系有啲不一致嘅情况？系咪有见到咁？ 冇错噶。譬如头先讲啦，如果你话同工同酬嗰方面咧，就有76.4% 嘅人咧觉得系应该嘅。咁但系咧调翻转头，即系讲其他方面啦，譬如话如果你有个同事佢系残疾嘅，咁会唔会增加你嘅工作量啊？咁样，咁呢一个即系唔认同嘅人士只系得55.1% 嘅啫，即系有接近一半嘅人都觉得唔系噶，可能佢真系增加我的工作量噶，有咁嘅同事。咁另外有一个问题就问，譬如话残疾嘅小朋友，譬如有特殊需要学习嘅需要嘅小朋友，佢系咪应该读主流教育啊？抑或系特殊教育咧？咁亦都有大約一半嘅人都覺得其實佢哋應該讀特殊教育噶。咁呢一個即係變咗唔係咁一致，同埋好似乎對殘疾呢一方面嘅價值觀咧，就唔係咁確定嘅。 個原因是什麼呢？點解喺專係喺殘疾嘅歧視方面，好似先至有一個不一致嘅情況？你覺得嗰個背後原因係點樣咧？ 其實這個社會的發展呢，就見到其實你說女權運動可能是很早已經發展了，所以見到呢在性別歧視的態度方面呢，他們的正面的看法呢就 比較一致，同埋是即係已經幾先進的了。但殘疾方面呢是現在還是追緊上去的，即不是差，但是追緊上去。可能他們對殘疾的課題啦，或者殘疾人士的特殊需要的認識的認知不是那麼多，所以是有一點點的誤解，那這個是要透過公眾教育慢慢去做的。 另外你們問到一項，就是公眾眼中各方面的歧視情況，香港的普遍程度，其中就說有半數的公眾人士呢都覺得香港普遍存在著一個叫居民身份歧視，這個都是幾大部分的。我見到可不可以講一下什麼叫居民身份歧視呢？ 其實我們就 set 這個問卷的時候就用了這個叫居民身份歧視，其實過往那兩年我相信大家都見到呢，在社會事件底下呢，譬如說一些內地人來香港啊，又調回頭，譬如說一些香港人可能是接受一些服務在一些高檔的商場那裡，但是他又就是店主又喜歡招呼一些大陸客、哦、這樣，所以其實這個呢就不多不少，就是說就是說內地人和香港人的區分那一樣東西。那現在我們看到這些情況是出現的，是有一些不同處理的，即是或者是交叉對待的出現了。那其實我們這樣東西都就著這樣東西，是曾經在2016年呢向政府建議是不是需要在種族歧視條例底下就加一個保障，就是說內地人和香港人如果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需要保障呢，這樣。咁我哋都最近亦都做咗一個內部嘅一個研究嘅，咁就將一啲即係具體嘅建議呢就都俾咗政府去考慮嘅。咁我哋而家同政府呢不斷係有一啲接觸啦，去咁嘅接觸呢就睇下傾下，就我哋有啲咩可以做去改善呢一方面嘅嘢呢，咁啊。 我想知今次調查呢，我見係咪都有問到嘅而家啲受訪者對於現行嗰幾條嘅歧視條例嘅認識啊，係咪都有一啲即係的確嘅認知程度係低啲嘅？ 冇錯，其實喺即係我哋有四條反歧視條例啦、性別啦、殘疾啦，同埋呢一個種族呢，就有六成幾嘅人呢係即係認知嘅，係知道已經有咗法例啦。但我有個叫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咧，就得20%嘅人知道嘅啫。咁我哋其實都講咗好多次噶啦，因為其實立法嗰陣時候個名咧就即係從澳洲嗰度引入啦，就叫家庭崗位 （family status）。但其實好多即係本地人咧，其實唔明咩叫家庭崗位嘅。正確嚟講，如果你睇翻個定義咧，就係、是、其實係一個其實佢嗰個家庭責任嘅歧視，係講緊佢係有個責任照顧一個直系家庭成員。你基於個責任歧視佢嘅話咧，就叫做家庭崗位歧視，因為有一個咁嘅名稱上嘅可能係唔一致性啦，所以有啲人係唔明白，所以就唔係咁清楚原來有一個咁樣嘅保障咯。 最後簡單講下啦，睇完今次結果有冇啲乜嘢嘅建議咧？你哋 其實唔係我哋嘅建議啦，其中一個我哋收集嘅數據咧，就了解市民對我哋工作有啲乜嘢嘅優先次序想做嘅，咁佢哋覺得就係話。年齡需要做一啲工作啦，所以我哋建議政府去做一啲即係大型啲嘅研究啦。咁第二樣嘢咧，佢哋覺得係性騷擾方面都幾緊要嘅。咁佢哋覺得咧，需要係要求公司啊、僱主咧，係訂立一啲內部嘅政策啊，同埋處理嘅機制啊。咁其實呢方面嘅工作，平機會都過往六七年都推行咗好多。我哋亦都成立咗一個叫做即係反性騷擾嘅工作嘅一個隊伍啦，有四個同事係請咗翻嚟嘅。咁我哋都係呢方面繼續作緊咁去做嘅。而另外一個即係市民覺得係重要嘅咧，就係話喺殘疾方面啦，殘疾歧視方面就係話有一個概念就叫做合理嘅遷就。咁就而家咧就唔係一個法例上嘅要求嚟嘅。咁但係我哋曾經喺2016年都提議過咧，就係話呢個會唔會變成咗一個要求，就係僱主係必須要做，係即係正面咁嚇係有主動咁去做咧。咁呢樣嘢其實我哋都想同政府去傾嘅。 唔该晒朱崇文博士，朱崇文咧就系评基会行政总监顾营运，讲到一个评基会嘅调查，就系、是、一啲公众嘅对于一啲评基会意识嘅公众意见嘅调查嚟嘅。先听一次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张凤平。 张大春嘅《我妹妹》成书系1993年。 据讲当时成为第一本进驻了便利店的文学书籍。而在2007年推出新版的时候，这本书又成为了北一女中的推荐读物。更蔚为风潮的原因，或者同书入面对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批判有关。 主角大头春有一个道貌岸然的父亲，平日喜爱高谈阔论，将弗洛伊德的学说挂在嘴边，还是婴儿的妹妹平日只是懂得打嗝和傻笑。但有一次当父亲又来抛书包的时候，妹妹居然呕吐，父亲令人作呕的行为还包括精神虐待母亲，她那条三寸不烂之舌对外是用来魅惑愚众，甚至发展婚外情，回到家就不断说服妻子相信自己有精神病，最终搞到母亲神经兮兮，竟然对仔女讲出我真是有病，不信你们去问下爸爸。 爸爸的恶恨或者是由上一辈教育出来的。当大头春的爷爷引用圣经入面，没有比蛇毒更毒的，没有比妇女发怒更暴敲的来到侮辱妈妈的时候，妈妈都只是一脸温顺地接受。 就连大头春自己都曾经将一个又一个女朋友视作泄欲对象，开口埋口都用马子来称呼他们。直到妹妹未婚怀孕，大头春陪她去到诊所做流产手术，一条小生命的结束成为大头春的忏悔启蒙。 虽然听起上来说教的意味很重，但是张大春就有能力写到不落俗套，在探讨沉重议题的时候穿插有趣的情节，适时又会搬出大头春式的幽默语言。这本书就好像每个人的青春回忆一样，虽然苦乐参半，但是回头再看仍然会讲出值得这两个字。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妹妹》，作者张大春，由印刻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在香港大约有70万名的糖尿的病患者，更加说见到有些年轻化的趋势，说每个月香港平均有7名的儿童是确诊糖尿病的。见到儿童糖尿协会就是发现本港一型或者二型的糖尿病的小朋友确诊人数都持续上升。究竟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或者个风险又会是怎样呢？电话旁边就有儿科专科医生，也是儿童糖尿协会医疗顾问张碧桃。早晨。 是，早晨。 早晨，张美图医生，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其实香港一啲嘅儿童患糖尿病嘅情况，同全世界嚟讲，系咪都系一致啊？系咪都系上升紧嘅趋势啊？同埋点解咧？ 首先咧，香港糖尿病小朋友糖尿病嘅发病率咧，系比世界欧美嘅国家咧系比较低嘅。 嗯。 咁但系咧，虽然系低咧，近呢二十几年，我哋一路有数据咧，就发觉佢系越嚟越高嘅。咁我哋今次咧就係比較2008至到2017年大概嗰十年啦，對比上一十年，即係1997至到2007嗰段時間咧，咁佢個發病率咧其實就跳升咧咗有差唔多咧一倍嘅。 嗯嗯。 咁二型糖尿病咧嗰個跳升咧就甚至超過即係一倍添嘅。 嗯。 咁两样嘢都系同世界上嘅趋势咧系一致嘅。 有冇背后原因嘅咧？点解会升嘅咧？ 我哋认为一定系同嗰个环境嘅因素有关，因为咧两样嘅即系一型同埋二型糖尿病都有呢个基因遗传嗰个因素在一个背后啦，所以点解我哋同人哋有唔同，亦都系因为大家个种族唔同，甚至我哋住嘅地区唔同。咁但系大家一路都系有升咧，我哋怀疑咧，可能咧就系喺即系早期儿童早期一啲嘅经验，咩为之经验咧？可以甚至咧喺母体，即系妈咪怀孕嗰阵时候有冇某啲嘅感染啊？有冇某啲嘅即系压力啊？甚至系出世嗰阵时候有冇系呢个喂哺呢个母乳啊？定系饮呢个配方奶啊？会唔会当时咧，亦都系接触到某啲嘅感染， 譬如一型糖尿病咧，有一個好大嘅方向咧，就懷疑咧，我哋叫做腸病毒。腸病毒係好襟密，即係好普通嘅一啲嘅病毒嘅。咁、 okay. 但係咧，又懷疑咧喺某個時間，如果佢哋會有呢一種嘅感染咧，佢就可能挑起喺一型糖尿病嘅患者咧，佢哋嘅免疫系統咧就會搞亂咗。咁、因為一型糖尿病嘅免疫系統咧，可以打擊自己嗰、那個胰臟嘅胰島細胞，就破壞咧後來咧佢哋分泌呢個胰島素嘅能力。咁所以其實總嘅嚟講咧，呢一種嘅趨勢咧，一定係有一啲環境因素，包括甚至你個飲食嘅習慣啊、健康嘅狀態啊。Okay.有關係咯。 但係譬如作為父母啦，點樣判斷嗰個小朋友係咪有患咗糖尿病，或者佢哋小朋友患糖尿病比起成人嚟講，嗰個問題係大喺邊度咧？ 嗱，真係去到發病嗰陣時咧，就好經典嘅，就係因為佢哋有好多糖分喺個尿嗰度，因為血糖高啦，就會即係入咗個腎臟個尿嗰度啦，咁就會扯咗啲水，令到個人咧會乾。咁佢哋就會飲水多啊，屙尿多啊，甚至如果一啲比較細嘅小朋友咧，本來夜晚黑係唔會瀨尿，就變咗瀨尿啊。咁但係同時咧，因為依啲嘅情況根本就係個新陳代謝咧係亂咗，咁佢就會不停咧係製造過多嘅糖，就但係要流失咗。咁而啲糖喺邊度嚟咧？除咗喺飲食度嚟咧，佢會破壞自己嘅脂肪啊、肌肉啊咁樣樣嚟。即係變出嚟嘅，咁所以嗰啲小朋友亦都會變咗消瘦啦，甚至不停都可以食到嘢，甚至個胃口係升咗少少，咁但係咧佢仍然係會即係要瘦落去咯。咁亦都有陣時咧，因為佢如果係一型糖尿病係嗰、那個胰島素係缺乏咧，佢會搞到咧佢個破壞脂肪嗰個情況更加嚴重咧，可以引起一個我哋叫做丙酮中毒嘅情況。咁呢種情況咧，就可以令到個人咧會呼吸會急促啦，甚至係以為佢係肺炎啦。咁亦都可以令到個人個神志即係受影響啊，甚至昏迷啊咁樣樣。 張醫生同我哋講埋，我見話係咪話脂肪肝都有可能成為一啲糖尿病患者嘅長期併發症啊？或者兒童有糖尿病嘅時候要點樣特別留意有脂肪肝咧？ 因為今次咧，我哋同依個 YDA 咧都有做咗一個初步嘅調查，咁咧就發覺咧喺一型嘅糖尿病嘅患者咧，佢哋當佢哋係成人嘅時間咧，即係譬如已經超過十八歲啊、二十幾歲啊、三十幾歲咧，佢哋有脂肪肝嗰個發病率咧係高過咧係十八歲以下，雖然一樣係有一型糖尿病。咁所以變咗咧，我哋發覺咧，依一個咧就有機會提示我哋咧，就算係一型糖尿病嘅患者咧，佢哋都係有一個危險，長期有糖尿病嘅時間咧，係會有依個脂肪肝嘅情況。但係其實二型糖尿病咧，依個情況咧就一早就有啊，因為咧二型糖尿病佢最主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個身體係肥胖啦，同埋一啲嘅即係代謝有問題啦。咁佢哋出即係我哋發覺咧，我哋嘅新診斷嘅二型糖尿病嘅小朋友咧，隨時可能有三成幾咧已經有輕微嘅即係脂肪肝。 OK， 好啊，唔該曬張美圖醫生，多謝你。張美圖醫生咧就係兒科專科醫生啦，以及係兒童糖尿協會嘅醫療顧問，同我哋講到咧，佢哋都有發現到一啲嘅一型同埋二型嘅糖尿病嘅兒童嘅確診數字咧，都有一個上升嘅趨勢。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拜拜。